两人趁乱打过去，击毙靠近的鬼子，弹药用尽，草丛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。他们靠在一棵横倒的粗壮大树后，李长胜笑着看何峰：“ 哥，两场大战都活了下来，本以为福大命大，没想到咱俩最后还是死在一起了。” 何峰看着他傻里傻气的笑，抬手胡乱地揉了下他的头：“ 你不会死的。”“ 得了吧，这要能活下来，我……” 未待他说完，何峰一掌将他打晕，往身后坍塌的大树空隙里塞，用树枝盖住。他起身快速跑向另一个方向，将鬼子往东南方向引去。眼看一个黑影飞快从侧面窜去，走位毫无规律，日本兵集中火力朝他扫过去。藤田青也一直不顾疼痛地跟着，见他被打中腿部倒了下去，慌忙大喊：“ 别，别打死，我要活的，我要活的！” 藤田青也坐在黑暗的牢房里，这里是红公馆的地下监狱，专门审讯日谍们怀疑却无证据的抗日人士，或是机关单位久审不下的顽固之辈。藤田青也没有处理背部的伤口，那是他心爱的女人留下的。他拿起酒往背后倒去，享受着追心的痛。 我为什么没早点发现？为什么这么傻被你们耍得团团转？可我爱他，我爱他。 他一会儿流泪，一会儿狂笑，一会儿自言自语，忽然扔了酒瓶，扼住何峰的脖子。 你说他去哪儿了？啊，他去哪儿了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你们睡了多少次啊？什么时候看对眼的？啊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觊觎我的女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，啊，对，那个时候你看他的眼神就不对，我还跟婉芝说了，他叫我让美芝管好你，是不是那个时候？后来去他家吃饭，去骑马，一次又一次，是我把他推向你的，是我把他推向你的。你居然还让他怀了你的种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哪儿错了？我哪儿错了让你们这样对我？ 龙儿，什么时候和抗日分子勾结的？今年？去年？真他妈应该去做个演员。嗯， 瞧瞧瞧瞧，多么英俊的一张脸，多么精湛的演技，耍得我们团团转。 你比我调教的任何一个演员都要好。 他用手指戳向何峰肩胛上的烙印，使劲儿地往里抠捏。藤田青也一出手，将血擦在他脸上， 手指缓缓滑下去，落在他的刺青上。 你觉得没有人会贴近观察，用刺青来掩盖伤疤就不会被发现了？哼，你身上哪儿来这么多疤？还有弹孔，什么时候受的伤？今年八月一直到去年三月，你消失了半年多，干什么去了？啊，你不会是去打仗了吧？去前线了？淞沪会战？南京保卫战？全输了。你什么时候背叛大日本帝国的？你是布谷鸟吗？你还敢笑？笑啊！笑啊！给我笑！笑啊！你你！ 薛石等人并没能离开上海，逃走后藤田清也下令严守上海各出口，甚至是部分野道小路都设有关卡。他们躲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落里。被打扮成谢池的女子叫惠子，她是藤田清也的备用计划。为了做得真实，藤田清也亲自动手，在她身上留下许多行迹。她的中国话说得不好，不敢与这些人交流，一直假作坏了嗓子不舒服的样子装睡，等到天黑趁他们都休息了才偷偷跑到镇上打电话报信。第二天一早，外面鸡鸣狗叫，鬼子进村了。他们直奔谢池等人的藏身地，将一群人尽数抓了回去。谢池直接被送到藤田清野的家中，藤田清野正在煎牛排，听到外面的动静赶忙迎出来，腰上还系着围裙，看到谢池的瞬间眼神顿时变得格外温柔。 婉之，你回来了，时间刚刚好，快坐下。 谢池没有动弹，藤田清也走过来将他按坐在桌边。谢池随手拿上餐刀朝他插过去，藤田清也握住他的手偏身躲开。 你的朋友们还在我这儿，我们先吃饭，稍等我一会儿。 他看着谢池愤怒又无奈的眼神，继续微笑扶他坐下。他转身进了厨房，不一会儿端出两个餐盘来，上面摆着猩红的牛排。 从前呀，喜欢熟一点的，今天我们试试带血的。 他弯下腰，手指从谢池的耳下落到下巴，握住他的脸，将他的上身别扭地摆正。 放心，不是人肉。